现在有一种运动是划着小船，好像是充气的什么橡皮艇。 哎呀，我知道了，就是橡皮艇嘛。 然后它就在水上滑飘啊走啊。 你说的是漂流运动？ 漂流？ 对啊，有的人是在山谷中间那种特别危险的小河里，哗，船就翻了。 还有石头？ 对，有石头，躲开石头。 还得戴着头盔，还穿着救生衣。 是的，几个人要拼命的滑呀滑呀滑。 这实在是太危险了。 但有的时候也会飘到很安静的水面。小船就会在水里飘啊。 晚上看着星星。 飘啊。 看着银河。 飘啊。 好美啊。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引来鲨鱼。 哎呦，鳄鱼。 还有 大鱼。 金鱼。有可能吧。各种各样的鱼。 不过在小河里是没有鲨鱼和金鱼的。 啊，那是。 但是要在大海里，说不定真的会碰到金鱼和鲨鱼哦。 那么这些漂流的勇敢的人，他们在海上吃什么呢？ 他们要带点吃的吧。 带点饼干。 带点压缩饼干。 哦，带点烤鸭。 烤鸭？ 烤鸭吃不着啊，不知道哪儿。 带点罐头。 啊，罐头。 带点蔬菜罐头。 那怎么做菜呢？ 肉罐头。就不做菜了。 哦，罐头直接吃。 打开就可以吃。 啊，对对对对对。 哎呀。 睡觉怎么睡呀？ 睡在船上啊。 万一起风浪了呢？ 那说不定就会被大风刮到海中间。 哎呦天哪，那太危险了。 漂流真的是一项很危险的运动。 看来小朋友目前先不要接触了。 等你长大了，做好了准备，带上卫星定位系统。锻炼好身体。带好足够的吃的东西。做好安全的措施，然后才能去漂流。下面的故事是由美国尼克儿童频道创作的，是由李东尼翻译的。我们要谢谢天地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唐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汪汪队立大功，挽救大游轮。天，汪汪队长小男孩莱德正在瞭望台上欣赏海豹岛的迷人风光。突然，他发现对面的灯塔好像出了点状况。灯塔的灯熄灭了，没有了亮光。哇，这可糟糕！灯塔没有光，在海上航行的船很可能会撞上海豹岛，这可真是太危险了。就在这个时候，莱德接到了阿宝船长的电话。阿宝船长的声音听起来很着急。 莱德，莱德，不好了，不好了，我在海上回不去了。 莱德说道。别担心，阿宝船长。原来，阿宝船长正驾驶他的船在海面上行驶。可海上突然起了大雾，什么也看不见了。再加上没有灯塔上的灯光指引，阿宝船长在海上是彻底的迷路了。召唤狗狗们的时刻到了，莱德打开了平板电脑，紧急呼叫汪汪队。莱德喊道：汪汪队，总部集合。汪汪队的队员们很快就集合了。莱德对大家说：灯塔的灯熄灭了，海上又起了大雾，阿宝船长被困住了。我们必须要修好灯塔的灯，否则海上的船很有可能会撞上海豹岛的。狗狗们齐声说道： 汪汪，收到，汪汪队已经做好准备。 这个时候，莱德对狗狗阿奇说道： 阿奇，在阿宝船长回来之前，你要用你的探照灯的灯光来代替灯塔的灯光。 阿奇回答道： 汪汪，没问题，准备行动吧。 莱德又对路马说： 路马，我们需要你打开气垫船，载我们前往海豹岛。 路马也回答说：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于是 露马打开了气垫船，莱德、露马和阿奇坐上气垫船，火速赶往海豹岛。莱德喊着：“ 嘿，灯塔，我们来了！” 当他们行驶到快到灯塔的时候，突然海象华丽从海面上探出了头来，一下挡住了大家的去路。莱德笑着说：“ 哈哈，我想华丽一定是饿了。” 于是他掏出了一块狗狗饼干，用力地扔向了海象华丽。 嘿，接着华丽！ 莱德笑着说：“ 这可是汪汪队最受欢迎的零食啊！” 华丽接住了饼干，把它一口吞了下去。 味道真不错，谢谢莱德。 说完，他一头扎进了海水里面。莱德、露马和阿奇终于登上了海豹岛， 可是不好，远处一艘大游轮正朝着海豹岛的方向驶了过来。啊，要是再使劲的话，说不定会撞上海豹岛的。 阿奇需要用探照灯马上给大游轮发信号才行啊。可是大家发现灯塔的大门上了锁。就在紧急关头，阿奇打开背包，向上面弹出了一个爬行网，咻啪，网子吸在了灯塔的墙壁上。莱德顺着网子爬了上去，终于他能够摸得到灯塔的窗户了。莱德打开窗户，钻进了灯塔。他对着底下的阿奇和露马说道：“ 嘿，你们快进来吧，我从里面开门。” 莱德从里面打开了灯塔的大门，阿奇进入了灯塔。他站在高高的地方，打开了探照灯。大游轮看到了探照灯发出的光，紧急转弯，避开了海豹岛的大岩石。啊，这下大游轮总算安全了。迷失在海上的阿宝船长也看到了灯塔发出的灯光，他也跟随着灯塔发出的光顺利地到达了海豹岛。阿宝船长给灯塔安装上了新的灯泡，新灯泡安装好了，灯塔又重新亮起来了。汪汪队完成了修理灯塔的任务，灯塔发出明亮又坚定的光，为大海上航行的人们继续指引方向。莱德非常自豪地说：“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任何时候，如果你遇到了麻烦，请立即联系汪汪队，我们一定会出现在你的身边。” 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汪汪队立大功的故事。脱险的小火车。这一天，狗狗小丽和灰灰正在看超级狗狗的影片。 灰灰崇拜地说：“ 哇哇，超级狗狗力大无比，它真是太酷了。” 小丽想了想说：“ 是啊，超级狗狗可以拯救世界，我也想当一只超级狗狗。” 小丽找到了莱德队长， 他对莱德队长说：“ 哦哦，莱德队长，我想当一只超级狗狗来帮助大家。” 莱德夸赞道：“ 哦，这真是个好主意，小丽，如果你想当一只超级狗狗，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吧。” 小女孩尤美的农场需要帮助， 不巧呀，她养的鸡到处乱跑，把院子里搞得乱七八糟的。 超级狗狗小丽赶来帮忙了，她把院子里的鸡全部赶进了鸡窝，问题解决了。 尤美对小丽说：“ 啊，小丽，真是谢谢你的帮忙。” 小丽笑着说道：“ 喔喔，只要有需要，小丽可以马上赶到。” 小丽遇到了古威市长。 哦，古威市长看起来很慌张，难道他遇到了什么麻烦吗？ 啊，原来是火车隧道发生了山体崩塌，很多的石头从山坡上滑落，堵在了隧道口，一列火车被困在了隧道里，出不来了。现在古威市长需要汪汪队的帮助。小丽说： 哦哦，小丽来帮忙了。 说着她飞快地向隧道跑去。小丽来到隧道口，火车司机从隧道里出来了。火车司机问： 小丽，怎么只有你来了？汪汪队的其他成员呢？ 小丽自信地说： 汪汪，放心吧，超级狗狗小丽自然有办法。 小丽使出全身的力气，想推动洞口的石头。他很想把堵在洞口的大家伙都给移开，可是他一推，有更多的石头从山坡上滚下来，轰隆隆，轰隆隆，哗！唉，这下可糟糕了，隧道的两头都被石头给堵住了。这下不光火车和司机，还有小丽都被困到了隧道里面。小丽需要其他狗狗的帮忙，她说： 汪汪，我得请汪汪队来帮忙。 说着她拨通了莱德队长的电话。 哦，汪汪队出动了，莱德在前面领路，阿奇紧跟在身后，路马也来了，他负责驾驶着小丽的挖掘机。汪汪队及时赶到了隧道口，阿奇打开了牵引绳，绑住了挡在最中间的一块很大的石头。牵引车使劲拉，很快就把这块挡在中间的大石头给拉开了，隧道口露出了一条窄窄的缝儿。很快，小丽从缝里钻了出来。 莱德对小丽说：嘿，小丽，快用你的挖掘机把其他石块都移开吧。 小丽高兴地说： 不不，没问题，包在我的身上。 小丽驾驶着挖掘机，很快就把堵在洞口的石块全都移走了。啊，隧道重新畅通了，火车顺利地开出了隧道。火车司机感激地说： 嘿，谢谢勇敢的狗狗们，也谢谢莱德，我说是你们救了这辆火车呀。 小丽感激地对大伙说： 我 谢谢你们，我的小伙伴，也谢谢莱德队长。 小丽很开心，因为今天她帮助了别人，而汪汪队帮助了她。哦，可千万别忘了，狗狗队要时刻团结在一起，才能立大功呀。 唐耳朵，唐耳朵，唐耳朵，明天我们要去旅行坐火车。 哎，好高兴啊，好高兴啊，好高兴啊，好高兴、啊、我还从来没坐过的、你说我们是坐什么 火车？因为我们要去外地啊，所以我们要坐火车。 火车是什么车？火车是着火的车。 哎呀，火车没有着火、啊、 火车没有着火为什么叫火车？火箭有火，所以叫火箭。 对。可是火鸡没有火，为什么叫火鸡？ 它能打出火。 我说的是呱呱呱呱哒，呱呱呱呱哒的那个火鸡。 啊，对呀。 还有火星没有火，为什么叫火星？ 啊，对呀。 哼， 你说这些起名字的人是怎么想的呀？ 对呀。火车没有火，为什么要叫火车呢？ 啊，对呀，火车是车吗？ 唐耳朵，我想起来了，现在的火车没有火，以前的火车有火。 怎么着火？ 就是在车头上有个大锅炉、然后有一个叔叔往里扔煤炭， 然后 就哗啦哗啦哗啦 火，火老板就熟了。 就可以吃饭了。 有什么关系啊？ 他不是在点火做饭吗？ 他不是点火，他是点火烧出一些气儿来。 烧气儿？ 这些气儿就会让车轮子空通空通空通空通。 可是 空通， 我不用点火，我也有气儿啊。 你哪有气儿啊？ 那是， 臭死了，臭死了！你吃的胡萝卜怎么放的屁这么臭啊？臭死了，臭死了，臭死了！不带你坐火车了。 哎，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平时对电视广告说长道短的大部分都是成年人，小朋友倒是很少议论。有一天，家里边仅仅两岁半的呱呱突然发问，那是他在电视里边看到正在播放的一条关于沐浴液的广告，有一位美女姐姐泡在浴缸里，全是泡泡，却露出来了一个脑袋，她正尽情地享受着沐浴，轻轻地搓揉着布满泡沫的手臂。一直安静地坐在大人旁边的呱呱一看到这里，他突然发问： 妈妈，妈妈，为什么那个阿姨洗澡不关门？ 有一天看到了一对龙凤胎小宝贝儿，非常可爱，可是分不出来大小，于是我就问他们两个：你们谁大谁小呀？男孩子神秘兮兮地回答说： 你猜猜我们谁是哥哥谁是妹妹。 老师有一阵子特别喜欢小班的一个孩子，他叫呱呱，就一直呢喜欢逗他，于是就问他：妈妈叫什么呀？他奶声奶气的终于说出了名字。那爸爸叫什么呀？只见他兴高采烈毫不含糊地说出两个字，对着老师说： 老公。 小学开学了，呱呱不肯到学校去注册上学，妈妈向呱呱解释说呀，咱们国家法律规定了，小朋友到了一定的年龄都必须要到学校去上学，一直要上到15岁。最后呱呱终于在学校书桌前坐下来，眼里边含着泪水，可怜巴巴地对着妈妈说： 等我15岁的时候，你会记得来接我吗？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石景山金豆豆幼儿园的韩新瑞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帆。 小帆船出了港，帆篷好像大翅膀，鼓满风去远航，掠过海上千重浪，我心里也扬帆，那是理想在飞翔。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帆，